对，但是这边顺便澄清一下。就因果关系中断跟超越这个部分呢，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尤其是因果关系中断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在客观规则理论发明之前的产物，是在客观规则理论发明之前的产物。那在客观规则理论还没有出现的那个年代呢，其实人们想要用因果关系这个东西来解决所有的规则理论的问题，解决所有的规则问题，然后他觉得那个规则是不当的，他就会想要用因果关系来说没有因果关系来解决。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的眼中呢，自由的概念叫做因果关系。行为要不要为结果负责？客观上面要不要为结果负责？就看有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这个时代的因果关系，它容量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条件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理论的范围，他都想要用因果关系来处理，所以才会有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可是这是一种想法，可是，在十几年之后呢，发明了客观规则理论之后，我们现在的判断的标准却是用条件因果关系加上客观规则这一套体系来判断这个问题。对，所以你就会得出说因果关系中断也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可是在如果是比较旧的那种因果关系，想要透过因果关系理论来解决所有的规则问题的那些人眼中呢，这个案子里面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我们的最高法律是这样子的态度。对，这样了解了吗？对，好。如果说因为这边呢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啊，所谓的复杂不是在于说还有什么学理上的深奥，是说脑筋要再清楚一点。对，题目给你的某一些线索，例如说是足以致死啊，还是不足以致死啊，你都要小心，因为那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说它到底是因果关系超越的，还是因果关系的中断。对，这个都会有差别的。OK， 好，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上课进度有点慢，所以我们就进入到客观规则。那在进入到客观规则之前呢，还是请大家看一下那个23页的体系图。因为讲义呢是就这个体系图再去做内容上面的补充，所以呢，而且中间会插入有一些例题啊还是什么的，所以你在念的时候呢，如果你一头栽进讲义的本文里面去念的话，可能就会没有发现那个体系在哪里。所以呢，这边帮大家整理出来了。基本上你在肯定有条件因果关系的时候，不管你是用什么正面判断还是反面判断，你在肯定有条件因果关系之后，接下来要审查有没有排除客观规则的事由，也就是说，是不是出现了以下这些状况？如果出现以下这些状况的时候呢，行为人在客观上是不可规则的，他的行为在客观上是不可规则的。那我刚才上课的时候也讲过了，有三个层次的审查，对，你就是用一二三三个顺序去把它审查下来，对，就分点分项。当然，如果那个问题跟客观规则没有关系，或者说客观规则在那个问题里面根本就不是问题，不是重要的重点，你就不需要分这么严格，就只要说啊，某人的行为，叉叉叉行为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而且风险也实现了，所以客观上面可以规则，那你把它带过去了。如果那个问题不是在考你客观规则的话，对，那可是那个问题如果是在考你客观规则的话，你就要分这样的体系，就是一二三，先用条件因果关系判断有没有因果关系，然后再用客观规则判断说是不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那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然后这个风险的实现是不是在构成要件所要的它那个效率范围之内，用这三个层次来审查。对， OK，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呢，要记得你现在念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比如说你现在念的是信贷原则问题，你就要对应在这个体系图里面来看，信贷原则是在三个客观规则阶层里面的哪一个阶层去审查在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所以你就要写在这个标题的下面。对， OK，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呢，哪一些排除规则自由是在哪一个位置，这个东西是要记得的。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把这个图就是最好能把它背起来啦，不然考试的时候呢也不要偷懒，你就一个一个审查看一下这个，然后例如说容许风险在这两个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过，那信贷原则在案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不是降低风险的呀，也没有啊，但就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当你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审查下来的时候，你才不会漏掉某一些有可能会是争点的东西。对，以后我们的那个只要可以把归纳的体系的话，都会画个体系图啦，像那违法性的部分也是蛮多的。好，我们回到第9页。OK， 所以客观规则的语言呢，大家学会了，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呢，必须要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那这个风险呢，也在具体个案当中实现了。那这个实现的风险呢，是构成要件它的效力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呢，客观上面就可以把这个结果规则给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对，这是客观规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用语术语。那我们就一层一层来看。 哪一些阶层下面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是你的行为人特定的行为会去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那所以下面有一些情况就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了，这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你所制造出来的呢根本就是法律所容许的风险，这是像什么呢？他是说呢，有一些拳击比赛你自己上场嘛，对不对？你自己参加拳击比赛你就知道说我可能会被人家打成 OK， 这个时候呢人家把你打成 OK 无边无归，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心里要想说 OK， 对方这样的揍我的行为虽然看起来真的是构成伤害罪吧，没有错吧，他打你耶，当然是构成伤害罪啊，可是这样的他人这样的伤害行为是不是有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说在这种拳击比赛的上面呢，如果是参加这种拳击比赛的话呢，那基本上这种拳击比赛的确有可能制造他人死亡或是受伤的风险，但是只要那个人实施伤害行为的人呢完全都是遵守比赛的规定，他也没有任何的违规行为的话，那这样的比赛所产生出来的这种伤害风险就是社会上面所允许的，因为我们想要看这种拳击比赛，所以你就允许这种风险，对。那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都会是这样的情况，例如说除了这个样子的运动的风险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第一个数字一行为根本就没有知道法律上所重要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怂恿搭机的这个案子，假的为了取得巨额的保险金，然后就怂恿被害人去搭飞机，希望说那个飞机最好是爆炸死，然后乙就死了，就乙就真的死了。这个案子呢其实是有它的历史的脉络啦，在客观规则还没有发明以前，大家为什么要去写这个案子啊？你希望你的那个爸爸去搭飞机，然后结果他也真的是爆炸，飞机爆炸死了，然后你非常开心，这是什么不孝子？然后总而言之啊，在这个案子里面你会怎么写啊？如果客观规则还没有发明前，你怂恿爸爸去搭飞机，或是叔叔啊，不管他，反正就是被保险人，结果那个被保险人因为交通犯，因为空难所以死掉了。这个时候你的怂恿行为跟他的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有哎、欸，你要是你没有叫他怂恿去搭飞机，叫他会去搭飞机吗？不会，所以有条件因果关系哦，有条件因果关系。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客观规则理论 ，OK。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就结束了，客观规则就结束了，结束了。所以用主观上面没有故意来排除它，我也才说这个案子就是所谓的单纯的希望，跟我们刑法上面的那个故意呢是不一样的。刑法上面的故意必须要是认真的故意，就是说你真认识到某种犯罪事实，然后你真的想要它发生。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他认识到的是一种怎么讲？因为那个飞机会不会爆炸，这不是人类可以支配的行为的事件。飞机会爆炸不是人类可以支配的事件，所以如果你认知到一个事实是人类不可以支配的事实的话，就没有故意。像什么？什么事实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支配的，然后你还想要它发生？这时候我说你没有故意，迷信犯啊，不是吗？迷信犯不是要围那个符，画符咒嘛，对不对？画符咒，然后念咒，然后就七四九天的咒他就死了嘛。像这个案子呢？迷信犯为什么叫迷信犯？因为它是使用一种迷信的手段，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没有办法验证的一种手段。那这个东西自然科学没有办法验证，它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支配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是想要用这一种人类没有办法支配的行为去导致结果发生的话，这种我们在以前啊叫做说没有所谓的犯罪的故意，所以迷信犯因为没有故意，所以不成立犯罪，就是这样子排出来的。那他认为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因为飞机会发生爆炸案这个部分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支配的行为，所以但这只是一种单纯希望而已，所以没有杀人故意，所以那个保险假呢就不会，因为他先去杀人故意啊，所以就不会成立杀人既遂罪。OK。那可是客观规则发明出来之后呢，把重心呢移转到客观构成要件上面，他认为说重要，你怎么说就说他没有故意。他明明就有没有认识到说那个飞机有可能爆炸，有可能，然后他也想要飞机爆炸死亡，所以他就有故意才对啊。问题不是故意的问题，问题是他这种行为根本就没有知道法律上所重要的风险。为什么？你怂恿人家去搭飞机，你有提高他死亡的几率吗？你自己想看，你怂恿一个人去搭飞机，然后希望他因为飞机失事死掉，你这样的怂恿的行为有提高他因为飞机失事死掉的几率吗？没有吧。飞机会不会事故，会不会死死掉，被你的松恿行为，你的松恿行为完全插不上手啊，不是吗？更精确的讲啊，对，假的松恿行为呢根本没有办法去升高以因为飞机失事而死亡的风险，因为飞机失事而死亡的风险这是所谓的一般搭机的风险啊，对啊，一般搭机的风险既然不是你的松恿行为可以控制的话，表示说你的松恿行为对那个搭机的行搭机因为搭机要失事死掉这样的风险其实一点作用力都没有，都没有提高它， 所以说没有制造法律上面所重要的风险。对，同样的案例类型呢，你也可以发生在所谓的雷雨案，例如说你到你怂恿那个叔叔到那个森林里面去散步，然后希望他被雷劈死，就真的他被雷劈死了。这个案子里面同样也是啊，被雷劈死，他会被雷劈死，这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控制嘛？你叫他去 ，OK 啦，是有可能啦。可是你被雷劈死的几率不会因为你叫他去他就被提高吧？不会吧？对啊，雷公爱劈谁就劈谁，管他劈谁。对啊，所以这不是你能够决定的，所以你的唆使行为都没有受到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OK， 这个是松恿打击啊。可是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简单了，就没有人想要写这个案子。重点是那行为主观上面如果有特殊的认知呢，例如说那个飞机上面呢就是装一个炸弹，只有这个怂恿的人讲的知道上面都有炸弹，然后他还叫你去打那个飞机，这时候判断结果会跟刚才不一样，就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刚才那个案例类型是什么？假怂恿一个人去搭飞机，然后希望他发生空难而死亡，对不对？我们判断对象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我刚才讲过，这不是法律上面重要的风险行为啊，对啊。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那个描述稍微改一下，考虑到那个行为主观上面的特殊认知，假怂恿乙去搭一个在飞机上面设有炸弹而且即将爆炸的飞机，你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在客观上面是不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当然是啊，你怎么可以叫人家去搭一个上面装了炸弹的飞机了，就是什么提高他人死亡的时间点，不是吗？提到让他死亡时间点提早啊，这当然是制造了他的生命法律死亡的风险，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说行为主观上面有特殊认知的话，你要转换一下判断的对象，你要把那个主观上面的特殊认知把它考虑进去。对，那你说这到底是一个主观的问题还是客观的问题啊？你可以这么狡辩啊，再来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因为你判断的对象是说一个人怂恿他人去搭一部上面装有炸弹的飞机，这个在客观上面当然就是不被容许的风险了，这是 OK 的。对，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行为人的行为呢，如果说没有制造法律上重要的风险的话，或者说他的行为根本就没有提高被害人死亡的风险，可是要考虑到行为主观上面特殊认知的问题。再来第二个，他有制造风险没有错，但是这个风险是法律上面所容许的。例如说我刚才讲过的拳击比赛，或者大家平常去开车的行为，开车行为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很高的风险啊。可是我说因为开车行为有风险，我就禁止你全部就不准开车。这个时候好像对社会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吧？对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在社会分工底下，我们会容许某一些程度的行为，例如说拳击比赛、驾驶行为或是医疗行为，这些行为如果说他没有违反我们对他所设下的注意规则的时候，基本上呢，它都是因为社会分工的需求，所以被允许的，这是一种法律所允许的风险。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呢，你对各种的这样的，不管是拳击比赛、驾驶还是医疗行为，它有设有所谓的注意规则的话，例如说在医院里面，医生去开刀，他一定有所谓的开刀的 SOP 流程吧？对啊。像之前那个台上的艾滋病的筛选，那个不是也是一样吗？就是 SOP 流程出了问题嘛？对啊，他一定有一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有注意的一种医事注意守则，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注意规则。不管这个注意规则是所谓的成文的规定，还是所谓的不成文，还是一种习惯法，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要去看说行为到底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有明显的违反注意规则，而且那注意规则是明文规定的，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他就已经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了。因为我们社会的容忍的程度，容许风险的程度，就是你不可以超出这个注意义务规则的范围之外。一旦你超出违反了这个注意义务规则的话，那就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允许你做某些有风险的行为没有错，但是你还那个风险行为是有界限的。对，那些注意规则就是你在权衡那些风险界限，跟你的那个行为会不会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产物。所以，如果说有明文上面有注意规则出现的话呢，你违反了注意规则，基本上就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话呢，你有可能透过一些仪式，像是习惯法，例如说在建筑法规啊，盖房子应该怎么盖啊，对，那可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你就要遵守。建筑工会会颁布一些建筑的技术规则，或是医师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医师守则，这个东西不见得有明文规定，但是如果说已经纳入了他们的平常行为的一种准则的话，那你违反了这种准则，不成文准则，还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这个部分是 稍微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那个注意规则有没有明文规定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说呢有明文规定那你违反的基本上是有制造风险的，这是最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说没有明文规定的话你就不是制造化学所不容学风险，当有所谓的习惯法情况存在的时候你还是有可能会是制造化学所不容学风险，但这个部分尤其是在过失犯的时候会最多，在过失犯的时候会最多。好，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打三颗星。这个东西呢是说呢，行为人呢他有可能可以主张所谓的信赖原则，他有可能可以主张所谓的信赖原则。那我自己的体系定位上来看的话，信赖原则本身就是容许风险的一种啦，对啊，那只是说大家特别强调它，那我就特别把它写出来。信赖原则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它是说呢，信赖原则是说呢，行为人自己依法行事的时候，例如说行为人甲呢，他开车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他也可以相信说，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跟他一样非常的乖，都会完全的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当结果发生了，跟行为人的行为呢，竟然有条件有关系，但是呢，由于说他可以主张信赖原则，我相信别人都跟我一样，结果没想到说别人跟我不一样，别人违规了，那个结果就是不可归责给我。所以说这个是所谓信赖原则，行为人就可以主张说，当我为合法行为的时候，我是遵守的，我是遵守规则的，我也可以相信别人跟我一样会合法，结果如果因此产生出来结果的话，那我就不可以归责，因为这时候我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信赖原则。可是这在实证上面就有问题啊，台湾交通参与者谁会这样子相信啊？我自己走规矩，我就会相信别人跟我一样走规矩吗？不会，别人一定都很坏，一定都是闯红灯，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相信别人会跟我一样走规矩的，这是现实上面不可能。对，然后这不管他，不过主要是说这个原理原则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当你自己依法行事的时候，你也可以相信别人会跟你一样，所以如果发生的结果的话，那个结果是不可归责的。那这个主要是适用在需要，特别是适用在那种需要分工的情况，特别是需要分工团队的情况，例如说手术团队啊，手术团队里面都要有医生嘛，对不对？有护士啊，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对，所以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做的事情是，例如说我是医生，结果没有想到啊，手术杀不完，那看看第十页下面一个手术杀不完。甲医生呢跟十名的医护人员共同去做会进行所谓的肿瘤切除手术，这也是大手术。那医师甲呢是操刀的那个资深的护士丙呢是进行消毒的工作。结果丙呢竟然没有依照标准的医师程序，不管是明文没有明文规定，就导致说呢乙受到纱布上面的细菌感染，就引发败血症死了。这个题目，甲如果说他自己完全都是依照标准的医师程序的这样走，他也没有任何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那依照信赖原则的主张，他就可以相信说护士丙呢也会跟他一样依照所谓的标准医师程序进行对小腹进行杀毒，结果竟然发生了这样一个被病人死败血症死亡的结果，这个时候呢甲医生就可以主张信赖原则，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知道法律是不容许风险的，所以客观上面就不可以归责，所以甲是没有罪的。对，可是这个案子呢稍微把它变动一下，结论上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护士不是资深的护士，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护士，年轻刚进去的护士，医师甲呢身为这个团队的切除肿瘤手术团队领导人，他有可能就有义务要去监督那个丙，因为丙是刚进去的护士嘛，假设题目改这样子，这个身手就要监督身手这样的义务，结果身手违反义务的话，那你甲本身就要负所谓的监督过失责任。对，这个时候呢甲还是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的，所以这是一种信赖原则，一种界限啊。当这个行为人的信赖原则，主要信赖原则这个行为人甲呢，他如果对于其他的参与者，他有所谓的监督义务的时候呢，那他违反了这样的监督义务，就不能够再主张信赖原则的，这是信赖原则的界限。OK， 这是手术杀不完。那除了医疗行为之外呢，信赖原则最典型的适用范围就是从交通环境来的，就是从一种交通上的参与者来的。那个红灯追踪案啊，甲驾驶汽车呢，因为红灯就停在路口，就没想到丙呢是酒驾，就没有认识到那个红绿灯是红灯还是黄灯，他把红灯当成绿灯，然后就从驾车后面的追撞甲，就导致说甲跟同行的乘客乙受到轻伤。针对乙受到轻伤这个部分，甲还不要负责啊？当然是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依照信赖原则主张，甲自己呢是依照规定红灯停驶在路口，这是合法的行为，所以他也可以相信说别人，那个别人就是当然是这酒驾丙了，会跟他一样是合法行事，所以因为丙这样酒驾，所以产生出来的乙 乘客以这样的清偿结果呢，才能可以说是怠原则，然后不可归责，这是在交通参与者的状况底下。对，那虽然原则上面是这样啊，不过呢，实务上面对现代原则的限制还蛮多的，这个部分呢，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因为考试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考你限制这个部分。实务禁止对现代原则的限制呢，大概有两点啊，你可以归纳稍微归纳出两点。第一个就是 A， 行为人自己呢违反了注意规则的话呢，就不可以主张现代原则。你自己都违规了，你还相信别人会跟你一样合法吗？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当你自己违反注意规则的时候，你就不可以主张现代原则哦。嗯，这个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对，所以如果说呢，你自己呢都闯红灯超速，结果呢另外一个人也是酒驾，然后两个人共同导致结果的发生，这个时候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主张现代原则，因为两个人都是违规的。看起来是很广义的，是这样的，没有错了。但是呢，对于这样一个限制，就是现代原则限制呢，学术上面呢是有一点点质疑的，是有点质疑的。那个质疑呢，然后就是下面画那个格子。有时候啦，你违反注意规则，依照那个最高法院的想法啦，你实务禁止是认为说呢，如果你自己都违反注意规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主张现代原则，对不对？可是学说这就是质疑啊。可是有时候你违反注意规则没有错啦，可是那是有可能是不可归责的情况哎。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这是什么情况？你违规了，但是事实上那个结果是不可归责给你的。例如说什么？那个结果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啊，对不对？你超速。驾驶在一般的道路上，例如说那个道路只能开30，就你开50，就这时候从旁边的灌木丛里面，就是出交通上面，就是说有个小女孩出来捡她的皮球，忽然从那个马路上冲出来，有没有？然后就被撞死了。好，你超速，好，你超速啊，那你是交通参与者嘛？你自己违规不可以主张现代原则，所以你还是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责任。看起来最高法院是这么说的，不是吗？这是要限制现代原则的自由。可是这案子你再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子吗？是没有错啦，我超速，那我超速是不是知道法律有不容许的风险啊？是不是？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当你有明文规定的时候，你违反明文规定，知道法律有不容许的风险啊，对啊，是没有错。我超速，我知道法律有不容许的风险，没有错。但是这个风险是，但是我知道是什么？超速的风险，超速会有什么风险啊？你觉得超速会有什么风险？你没有办法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是吗？对啊，你没有办法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那现在这个案例事实的是什么？风险事件关系是一个小女孩忽然跑出来，一个小女孩忽然跑出来，就算如果说事后证明啊，就算你开30，因为我刚才说限速是30嘛，那开50嘛，所以超速知道不会被容许风险。可是如果说可以证明说她开30，因为小女孩是忽然冲出来的，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避免小女孩的死亡结果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欠缺结果可避免性，所以客观上面不可归责。对，我们会这样讲。可是如果说你只是泛着说啊，行为人自己违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主张现代原则，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受规则，他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好像忽略了说不一定说呢，你违规了就没有办法主张现代原则，因为能不能主张现代原则的关键点还是在于说呢，在那个具体个案当中的风险和这样关系。如果说那个具体案当中那个明文的规定根本就是不是一个妥当的规定，就是说要你限速30，可是在刚才那个案子里面可能要你限速变成10哦，才会是合法的，才会是没有违反注意义务的，因为你老远就看到说那个小女孩站在那边，不是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然后你还维持30再开过去把他撞死，然后你说我合法啊，这样谁会相信你啊？在这个时候不是应该速限要做调整吗？要因为具体案的风险关系的调整吗？所以说结论就是那个注意规则啊，那个尤其是有明文规定说没有错啊，大部分的情况你违反了明文的注意规则，就是知道把速度去风险。可是，在交通的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是五花八门的情况，因为随时都会在环境都会改变。对，你要因应其他交通参与者对你做出来的这样的行为去做反应，你不能够死守那个明文的注意规则。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不能说他超速，就统统把结果都算在他头上，就统统规则给他，不行。你还要看说那结果是不是不能避免的啊？这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反过来的可能性是什么？没超速，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维持速限，这样的速限是不正确的，应该是要降低速限才对，不可以开那么快。所以这时候还是违反了注意，这是有可能的。检察官最喜欢用一句话，就是说啊，被告应该要注意前面的什么车的状况，然后竟然没有注意，因为有一条是这么写的，要注意所有的车前状况。那这样写下去的话，不就是说他认为你有罪，他就用这条来用这样的标准来审查你，那你一定全部都是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的责任。对，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结论上面呢，就是可以主张说，信赖原则这个东西基本上没有错啦。实务经验是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的。你违反人注意规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主张信赖原则，这是 OK 的。但是在某一些部分的时候就未必，还是有可能可以排除规则。好，那那个十一页上面那个未带驾照这个案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没有带驾照开车上路 ，OK 啊？行政法规有说你开车之后要带驾照上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驾照啊？反正行政法规里面有规定，对你一定要带驾照。但如果你没有带驾照上路，结果呢？你也除了带驾照没有带驾照这件违规事情之外，你没有其他违规事实，结果呢，在某个路口之后被人家追撞，就导致跟你坐在一起的人，通常都是乘他坐在一起的人，那个乘客丙就受到轻伤。没有带驾照是不是制造了法律上不同权风险啊？是啊，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一个人的开车技术跟带驾照有什么关系吗？有带驾照跟没有带驾照出去，你开车技术会不一样吗？应该不会吧？对啊，所以在你就算没有带驾照出去好了，但是你之后如果都是 合法的，都是合乎规定去开车的话，基本上还是你仍然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案子呢，有两种解法。第一种解法，你是一限速经过忠孝东路的时候被人家追撞的，对不对？所以在追踪，如果你抓的行为时间点是追撞的那个行为的时间点，基本上那个行为时间你有违反注意义务吗？没有啊，你是合法的啊，所以没有制造法律上不容许风险。可是过失犯的特质就在哪里？可以往前回溯，对不对？讲过好几次，可以往前回溯，是没有错。你追撞的时候没有违规，所以是合法的，所以没有制造法律上不容许风险。但是你前面没有带驾照那个事情，我总可以说你制造法律上不容许风险吧？哦，是没有错啦。可是风险有实现吗？风险有实现吗？没有啊，他是被人家追撞的，才能这样子的结果。他原本知道的风险是什么？没有带驾照所产生出来的风险，可是基本上没有带驾照也不会产生什么风险啊，对啊，只要你没有其他违规事情的话，所以风险实现关系是欠缺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也没有风险实现。OK， 好，那就看到第十二页，刚才讲的是最高法院的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是什么呢？他人违规行为如果是很明显的话呢，就要采取适当的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他人违规行为如果很明显的话，就要采取适当的防止结果发生的措施。例如说，我刚才讲过了，你远远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实际上不是不管冲出来，他是远远的站在马路中央去玩皮球。假设是这样子好了，那依照当时的限速呢，假设还是30公里，依照当时限速还是30公里。可是如果你依照30公里限速的话呢？那个小子如果说一直都没有跑走，一直都没有跑开，他也没有发现说那个有人开车过来会撞到他，他都没有，就继续在那边玩。然后你依照当时的限速30公里去测量他的这个距离，还有车速，去算他的距离。你依照30公里这样限速过去，一定会把他撞死。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再依照限速30公里的速度去开，这时候就要降，有可能降到10公里甚至5公里，或是停车都要就要去考虑到说，所以这个他人违规的行为是明显的，意思是那个玩皮球的小女孩。因为他人违规行为如果很明显的话，你自己呢就不能够再主张信赖原则，你这时候有可能要去调整你的行为，可能是要比那个明文法规还要再来的限速还要再来低才可以。所以黑色的出题字啊，如果说呢对于违规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呢已经可以预见了，对，已经可以预见了，然后呢在不超越所谓的社会相当性范围之内的应有注意义务，你就有以一定的行为避免结果发生的意义。所以说，如果他人违规的行为已经很明显，而且你有充分的时间，这边当然讲的是要排除避免可能性的意思啦。就是说，如果说像该那种忽然冲出来的，你也没有办法避免啊，就不会要求你要做避免的结果的措施。可是相反的，如果说你远远就看到那个小女孩的违规行为，然后呢，你也有充足的时间呢，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去避免这样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不可以再说我这时候是依照限速，所以我可以主张信赖原则，然后免除自己的责任。对，那这个是所谓的他人行为很违规行为人已经违规的很明显的，那这时候你即便你是合法的，你还是要做出相对应的措施。好，那这个是他人违规行为，就是两个限制啦。对，那黄金呢对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点批评，不过批评就省略好，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反对的信赖原则啊，这是许玉秀老师他说呢，信赖原则一点屁用没有，不是啊，一直是他当然不会这样讲，一直是说你看嘛，我 刚才讲过了，现实上面台湾的交通环境里面，谁会主张现，谁会真的相信说别人跟自己合法行事啊？这是当然是现实上的理由、啊。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在于说，重点不是在于说我可不可以相信别人会跟我一样合法行事，重点是我自己本身是不是就违反了注意义务，去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如果我已经违反注意义务，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了，那我就可以规则啊。如果说我没有违反注意义务，我也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那我就是不可规则啊。你多出来一个信赖原则要干什么？信赖原则是一种结论而已啊。你看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多东西，我们先讲信赖原则的原理，对不对？说哦，我自己如果是合法的时候，我就可以相信别人跟我一样合法，所以我就不可规则。可是实务又说有例外，例外情况下是什么？第一个，你自己违规，自己违规表示什么？你自己违反注意义务嘛，不是吗？就不可以主张信赖原则。第二个是什么？危险，如果他人如果违规行为如果太明显了，你自己要相对应去做调整了，对不对？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现在问的是可不可以规则嘛？重点不是说我可不可以信赖别人跟我一样，重点是我自己本身有没有违规啊？那些例外反而是原则的、欸，对、啊。当我违规的时候，我当然就是知道法律说不容许的东西，我就可以规则啊。那后面那个情况呢？他人明显违规的情况下，即便说我这时候还是依照明文的规定去做，但是在这时候我实质上面应该是要降低我的限速啊，不然我还是违反注意义务啊。所以重点是我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重点不是说你能不能够去主张信赖原则。所以信赖原则在徐老师的看法里面就是一点用没有的东西，它是一种结论啊。当你说我没有违规，所以我可以相信别人，我就不可规则，这是什么逻辑？那重点我们现在就问的是说你到底会规则啊，而不是你根本相信别人跟你一样会合法行事。所以那检验行为人是不是可以规则，直接检验他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然后有没有就是知道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就好了，不需要去主张信赖原则，不需要去用信赖原则。那当然这边的注意义务指的包括明文跟不明文的规定，还有即便是明文的规定也要因应个案去做调整，对，这边要强调是这个意思。好，那以上呢就是所谓的信赖原则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降低风险。如果说行为人行为呢根本就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或是行为人行为根本就没有升高法益受到侵害的风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考虑到说，这时候应该不能给他管，不能把客观上面这个结果归责给他。为什么？因为他对法律一点危险性都没有，反而有助于法律的保全。这是所谓降低风险，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对法益人是有益而无害，对法益是有益而无害。你不是对法益去制造或升高风险，你是反而是降低法益受害的风险。那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刑法上面所要禁止的。对，我们来看一下他例子，就是那个组长枪击案的案子。贾建乙逃兵开枪，为了避免丙人因为枪伤的死亡或受伤，就把乙给扑倒在地，应该是就把丙扑倒在地的改下，然后丙呢因此就躲过乙的枪击，但是因为这样扑倒啊，所以他是因为扑倒行为，所以枪他也受到了所谓的行为的擦伤。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如果抓谁呢？抓甲好了，抓甲来审查的时候，你们怎么看标题啊？他对法医上有什么侵害？他使的那个谁？丙的手脚行为擦伤嘛，对不对？所以甲将丙扑倒的行为有可能成立277条第一项的伤害罪，不是吗？伤害既遂罪。好，伤害既遂既遂犯嘛，先客观再主观。客观上面，他的扑倒行为跟那个丙的手脚行为擦伤有没有挑衅因果关系？他没有把他扑倒的话，他会受伤吗？不会啊，所以说有挑衅因果关系。那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呢？你就要去想，扑倒、他本来。为什么说降低风险是不可规则的？所谓的降低当然是要有一个比较对象，要有一个比较对象。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本来如果甲没有把丙给扑倒的话，他会怎么样？丙会因为什么？乙的什么枪击行为，然后呢，有可能会死亡，要么免死的话也是重伤吧，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你再去跟这样的情况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那甲呢这个对。甲的这个扑倒行为呢，基本上它是相较于刚才的，因为有可能会，如果他没有把他扑倒的话，有可能就会受到死亡或者重伤威胁，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行为的擦伤，它是降低了原本它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提高它原本存在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主张说没有知道法律所做的风险，然后排除客观规则，这是降低风险的操作。那这边要讲个前提要件的适用问题，就是说降低风险基本上你是对于寄存的法益危害的风险把它降低的，在量上呢或者值上面把它降低的， 比如说小课本上常见的另外例子，什么小偷叫你，有一个人呢叫你去偷，你本来想要去偷1000万，结果呢有一个人忽然呢他就说1000万太多，哎，你不要偷1000万了，偷30块钱就好了，所以他就真的去偷30块钱，好像落差有点大。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真的去偷30块了。那请问一下教唆人家去偷30块钱的这个人会不会成立教唆犯？教唆犯也知道是讲客观规则，对啊。那你要想说，他有知道法律就不用有风险了。他本来人家要去偷的是多少钱？30万，这时候是叫他去偷30块，所以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原本的财产法律的风险就被降低了，所以这是降低风险的行为，所以不处罚。他说哈，这样叫人家去偷30块行为，竟然不处罚？可是你不要忘记，他前提要件是说，那个人本来是要去偷30块，30万，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救济，必须要是救既有的法律受害风险来把它降低，而不是另外再开启一个新的风险。跟这个很像的，降低风险像的，叫做替代风险行为。叫替代风险，替代风险行为不是就既存的法律的风险把它降低，而是另外再开启一个风险，希望透过这个新的风险把旧的风险给消灭掉，这是所谓的替代风险行为。那这样的讲法抽象，你就看个例子，在火场丢鹰这个案子，甲呢跟刚满1岁的儿子爱子颖呢就申请火场，很可怕。甲就见到火势已经烧到所在的楼层了。如果你继续待在楼层的话，就是坐以待毙，你会被烧死。那这时候呢，他想说，与其被烧死，不如试试看有没有别还有机会。好了，就是说，看到窗户是开着的，因为看到报道说9/11那时候不是200多人从窗户上面跳下来吗？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新闻吗？9/11发生的时候啊，那个世贸大楼已经有200多人从上面跳下来耶，那有100多层楼高啊，就这样跳下来的。对，然后就当然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当然也是怎么样，不想在那边被烧死啊。然后呢，医生就说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有点那种幻觉或者什么精神，就是有点太紧张、太恐慌了，然后产生幻觉，然后就跳下去这样子。对，但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啊，你不想在里面被烧死，你就另外一个条路就是往窗户上面扔，对，就是把小孩子往窗户上面扔，希望有人可以接到那个小孩，然后让小孩保全性命这样子。对，那乙虽然是保全性命的，但是真的都重伤。对，那有可能乙是死亡啊，这都有可能。但这个案子是乙承受重伤，这个案子跟刚刚那个案子有什么不一样？前面那个组长枪击案那个被害人，那个乙本身呢，他本来是怎么样，有可能会遭受到死亡或重伤的风险实现，可是最后只有实现什么轻伤而已。那这个案子呢，所以他是就原本的重伤死亡风险把它下降了，他的行为是这样子。可是下面这个从3楼窗户往下面扔的这样一个行为，原本的风险是什么？在火场里面被火烧死的风险，对不对？这你要先确定起来啊，不然没有办法操作。因为降低风险是一种比较，所以你要先确定原来的风险是什么。原来的风险是在火场里面被人家烧死的，被火烧死的风险。后来的风险是什么？把小孩子从3楼往下扔的风险，这是什么的风险？这是一种摔死的风险，不是吗？前面是烧死的风险，后面是摔死的风险。你能说摔死的风险是去降低前面被烧死的风险吗？很难吧，这是不一样的风险，对啊。降低风险一定是针对原本就已经存在的风险，在质量上面把它给降低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是企图透过另外一个，你等于是另外再开启了一个摔死的风险，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摔死的风险的不要实现，然后呢去消灭掉原本会被火烧死的风险，不是吗？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另外再开启一个风险，然后企图透过这个新的风险，然后去消灭旧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替代风险的行为，这是一种风险的替代，用一个新的去替代旧的，而不是拿那个原本不是把原本既存的风险予以消灭或者减低。对，所以这是替代风险的行为。那为什么要去区分这两个？因为在通说的眼光当中呢，替代的风险行为呢不是属于降低风险，所以它还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也就是说，从把那个爱子仪从3楼的窗户往下面扔的时候呢，它还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是摔死的风险。那这时候没有实现啊，对，是重伤。可是要不要为这样的重伤结果负责？也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可能会有所谓的违法性欠缺的问题啊，对不对？你风险没有实现 OK 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小孩从楼上往下，我楼上往下丢，要保全他的什么生命法益？要保全他的生命法益。可是你所实施的手段呢？你所实施的手段是什么？你要避免他被火烧死，对不对？然后你开启一个让他会摔死的风险。这两个都是生自己，而且都是同一个被害人的生命法益，有可能可以主张紧急避难没有错，但是紧急避难要求要什么？你说保护的法益， 在利益位阶上面要优先著优于所牺牲的利益，不是吗？这段子里面有吗？被烧死、啊、有可能啊，你说三楼嘛，对不对？三楼好像不是很高，我是觉得很高啦，我举报声，对，所以之后我就想三楼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我光是在那个栏杆上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栏杆太矮，你知道吗？然后再过去就是中华，就快往下掉，往下掉的那种感觉。这个部分可能会有紧急避难过当的问题啦，对啊。不过总而言之，替代风险的行为不是降低风险的行为，它只能够用违法性，用足球违法事宜哦，去把它排除掉违法性，或是减免罪责。对，这是替代风险的行为，所以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当然，像李圣杰老师，他是主张不区分的，他是认为说，降低风险行为为什么要可以，为什么可以排除规则？因为降低风险的情况就是意思就是说，立法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行为。所以看到有人快要被枪击杀掉，所以就要把被害人扑倒，避免他被射中要害死亡。对，就是要鼓励他去做这样的行为啊。相对的，他也认为说，在火场丢鹰的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真的可以证明了说他就是逃不掉那个火灾的话，那我们也要鼓励他说把鹰往下扔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把鹰往下扔也是没有知道法律上所不容许风险。对，这是他的特殊见解。对，那知道就好了。对，可是，在通俗眼光当中，你是要去区分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可以主张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然后排除规则，这是降低风险。那替代风险是什么？他还是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因为他不降低风险，他只能够透过违法性里面的所谓的紧急避难行为去阻却违法，顶多是这样子而已。嗯，好，那这个是降低风险行为。那第三个呢，跟因果关系的判断一样，在客观规则判断里面呢，假设的因果流程呢，也不可以对于客观规则判断去产生影响。但这个呢，之前都讲过了，这边就不说了。对，就是你不要去管那个没有发生的事实的抗辩，因为抗辩都是假的抗辩。可是这样的原则会不会有例外啊？就会有问题啊。对啊，在十四页有一个例外，可是另外是那个书上有提到啦。对啊，但是也有人这样主张，但是呢，这是少数说。对，就认为说呢，如果说这个假设性的这个事实呢，是因为自然的条件。因为自然的因果条件所造成的话，那有可能假设因果关系，假设因果流程也可以排除规则哦。在火车转轨案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例子。在一段呢，因为这是德国发生的真实案件，发生山崩了，然后结果呢遭到岩石堵塞，它有双轨道，就是这个双左边的轨道跟右边的轨道，但是呢被岩石堵塞，然后假设开火车的，然后刹车不及了就撞上岩石，然后就死掉。嗯，假设说。甲撞上岩石的地点是在右侧，右车道，就是右边的轨道那边。那他为什么要开到右边的轨道那边啊？是因为说那个乙啊，乙是那个轨道调整员，他调整轨道，因为轨道有时候会变坏，就调整轨道，就把那个轨道从左边移到右边，所以甲的那火车就跑到右边去。结果呢，因为那个山崩的关系，所以右边的轨道不是堵塞嘛，他就撞上那个右边轨道的岩石，然后就死掉了。嗯，在这个例子里面呢。第一个你要去看说他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那他为什么抗辩呢、啊？他会抗辩说，哦，如果说事后可以证明说，就算呢你不是在死在右边的轨道上面，可是因为两边的轨道都被山崩掉下来，都被堵住了，所以你是说，就算他算是把因为轨道的调整关系，所以把那个轨道调到右边去，火车开在右边，就算他没有调整的话，火车开在左边，左边一样也是因为山崩的关系，所以被岩石挡住，然后还是会撞上去，他还是会死掉。那我们之前学习到同学会说什么，他就会说右边的轨道行驶在右边轨道上面，然后撞上一笔死掉，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对不对？所以只能考虑这个部分。那至于你看别人说就算他没有调整那个转轨器，他还是行驶在左边轨道，他还是会死掉，问题是这是一个没有发生的假设性的事实啊，对不对？因为他就是行驶在右边，他不是行驶在左边，那你说他行驶在左边他也会死掉，这是一种假设性的事实，这个部分不可以影响规则，所以他还是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他还是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可是这里少数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说那个因果流程啊，那个因果流程只是被修正而已，所谓的修正，例如说死在左边还是死在右边，有差吗？还不是都一样。这个跟刚才那个行前杀人案还有那个机场杀人案那个例子有点不一样，你们发现机场杀人案那个是什么？你在机场开枪把一个人杀死的，对不对？那即便你抗辩说他之后也会坐上飞机，然后发生空难爆炸死亡，问题是，好啊，假设他真的坐上飞机爆炸死亡，等到你的开枪行为在机场就把他杀死了，不是提早结束他的生命吗？提早结束生命在刑法上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 对啊，那这个例子呢，你有提早结束他的生命吗？转左边，转右边，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有差吗？反正都会在那个时间点撞上岩壁而死掉，不是吗？所以你没有提早结束他的生命，所以这时候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也就是说，这一个少数所主张说，所谓的行为有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在杀人罪这个部分，就是是不是提早结束他的生命，就这样去看。如果没有的话，死在左边死在右边还不是都一样，同时都会死掉，同一个时间死掉啊，那是没有差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这叫做加强原则，也就是说你的行为一定要加速被害人死亡的时间点。对，好，但是少数说就不要理他。嗯，好，那我们的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就讲到这边。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在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的时候要判断什么东西，有哪些要判断？刚刚回想了，第一个，你那个风险是不是法律上重要的风险，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叫人家去树林里面，然后希望他被雷打死，就不是法律上重要的风险。第二个，虽然是有风险的行为，但是是法律所允许的，这是容许风险嘛，对不对？就是说开车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或者拳击比赛像这种情况。第三个呢，比较麻烦的是信赖原则。对，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可以主张信赖原则？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自己合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相信别人可以怎么样会合法，所以发生机会就不是规则。但是呢，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重点是在于什么？实务对于信赖原则的限制有哪些？第一个，你自己违规的人就不可以主张信赖原则，所以还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第二个，当他人已经明显违规，然后你自己也有时间去做充分的反应的时候，去调整你的行为的时候，你呢还是要去调整你的行为。如果你不调整你自己的行为，你还是不能够，然后导致结果发生，这时候还是不能够主张信赖原则，主权违法。对 ，OK。好，那基本上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它还有一个降低风险。对，那降低风险它的考点就是说，你要跟替代风险去做区别，什么时候是降低风险，什么时候是替代风险，你要分得出来。对，只有降低风险才可以客观上面不可规则，比如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替代风险还是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可是它可以在违法性的部分通过紧急避难来主权违法，这是有可能的。对，好，那以上就是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我们就讲完第一层次了，我们进入到第二层次。第二个层次相对于第一层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有争议的东西。对，那第二个层次是说，你前面的某个人的某个特定的行为，虽然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制造出来的风险必须要在具体个案当中被实现了。像我们刚才说，你制造风险有实现关系，然后可以客观上面可以规则。可是这里要先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会再强调的，第一个，你必须要先掌握你刚才所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的风险，这一点你要先确定。对，第二个，你再去检验说，那具体个案当中被实现的风险是哪一种风险，你要具体描述，然后再把这两种风险去做个对比。当这两种风险一到经验法则搭不上的时候，所以搭不上就是勾不起来。对，你虽然知道前面的风险，但是不会发生这种结果啊，这就是欠缺风险实现的关系。对，它有一些下位的排除风险实现的规则啊，我们最近可以来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重大的因果流程的偏离，或是所谓的欠缺所谓的常态关联性，行为跟结果之间欠缺常态关联性，或者是所谓的重大因果流程的偏移，不管这些都是一样的用语。对，那具体的结果必须要依照经验法则被相当的方式实现，才可以肯定说你的制造风险已经实现。如果说这个具体的因果流程呢是什么？行为人依照这个经验法则，虽然知道这个风险，但是在客观上面，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象出说这样的行为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缺乏所谓的客观上面的预见可能性，偏离的一般的经验法则产生这样的结果的时候，那行为人知道风险就没有实现。对，那你们说，那这个不是跟相对因果关系很像？没有错，它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都是相当性的判断。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想要去排除某一些偶然发生的事实。第一个重大因果流程偏离不可规则，就是要去排除偶然发生的事实，它的功能在这里。所以像前面的救护车翻覆案啊，你基于杀人故意的砍杀行为呢，是不足以导致他死亡的，只有产生伤害或是重伤的结果。但是这样的伤害重伤结果是不足以致死的，就没有想到受苦中救护车翻覆，因为他人主观行为。那这个时候呢，你前面所知道的风险当然是砍伤的风险啊，对不对？就只有把它看成伤害嘛，对不对？所以前面知道主要是砍伤的风险，不管是轻伤还是重伤，后面死亡的结果是死于什么车祸的风险啊？砍伤的风险依照经验法则会有很高的几率会产生其他人因为车祸而死亡的风险吗？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风险就没有实现了。或者你可以换个说法， 把他人改善不会增加他人因为车祸或反复会死亡的风险，对，你也可以这么说，所以风险没有实现，对。那不只是救护车翻覆案啊，还有所谓的医院大火案，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假设他不是在途中被人家一个酒驾的人然后撞翻救护车然后就被撞死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他被送到医院去之后呢，有一个人呢因为医疗疏失关系，所以抬棺去抗议医院的行为，那这时候呢抗议万一没有效，这时候就对医院放火好了，就医院就烧起来，然后这个被害人就死了，一样的道理，这也是一种重大因果历史的偏离啊，你把人家砍成轻伤或是重伤并不会提高他人在医院被烧死的风险啊，对啊，甚至说这种砍成轻伤或重伤就被送到医院去竟然会发生被烧死的这样的结果，这是在经验法则上面是没有所谓的常态关联性的，对，所以这部分也是客观上面风险没有实现，所以他提出的是不杀人未遂罪的责任，杀人未遂哦，还是有杀人未遂，因为他已经着手，嗯，那医疗疏失案呢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医疗疏失案是说你把它砍成伤害行为，对不对，就呢他被送到医院去里面哦，送到医院去之后呢，医生做完简单的包扎之后发现说哦你有疝气啊，你知道疝气吧，对，然后就对他做疝气手术，就自己自动把他做疝气手术，结果他因为疝气手术失败就败血症死了，假设这个样子，那这个医生手术失败本身既然要被送到医院去这样另外开一个疝气，这是什么情况啊，对于那个前面的那个先行行为当然是不可以预见的啊，对啊，而且这个东西也不符合常态关联性，你知道经验法则把它砍成重伤怎么会产生说被送到医院去就被开了疝气手术而死亡这样的结果，这都是客观上面没有办法预见的，这是一种偶发事件，嗯，可是医疗疏失案子我刚才讲的是比较离谱的情况，如果说不是这样是本来就有可能会死，比如说他是前面是被砍成重伤本来就有可能会死，如果没有你好好医治的话，然后后面再加上一个医生自己本身违反的一些医治规则，然后他本身也有过失，医生也有过失，等于说前后两个人都有过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当然两个人要一起为这个结果负责啊，对不对，因为你把人家砍成重伤的行为本来叫经验法则就有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只是说这时候医生加进来的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两个人都有过失的话，那你两个人要共同负责才对，所以风险还是有实现，风险还是有实现，刚才那个善性的例子是比较离谱的案子，对，那你知道说哦，那这个部分风险没有实现原因是因为这个在客观上面是不可预见的，对，可是如果说你那个重伤行为前面的重伤行为已经很严重，本来就有可能会致死了，然后那时候再加入一个医生的过失行为就真的死了， OK 那就两个人一起负责吧，对，所以风险还是有实现关系，这是医疗疏失案，你要看后面的，你要审查是前面的行为致死的风险是如何，还有后面介入的行为致死的风险是如何，那两个人去做比较，如果说差太多的话就像那个开战机那种情况，那时候就没有风险的实现关系，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预见得到，对，好，那这个推落铁道这个案子呢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啊，就是说假企图在先他有一个犯罪计划长的样子，我先在你的水中里面下迷药，但迷药是一般人是不会死掉，就是说下两三颗大家只会睡着变睡美人，然后等到一睡着之后呢再将他从火车上面推下去轨道让他被摔死或者被碾死坏，但是你没想到说这个乙呢他对这个安眠药是过敏的，就喝下去之后呢一般人不会死，就好像就药物过敏就死了，这个案子以前你们在哪里看过啊，这个叫做双行为的因果流程错误，有没有？大家有学过因果流程错误吧？对啊，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对，为什么叫双行为呢？因为它有假行为人要有两个阶段企图，一个阶段企图是我先用下药先把你迷昏，第二个等到你迷昏之后，还是怎么样，把你推下去火车，把被希望你被摔死或是碾死，这有两个阶段的犯罪计划。他本来是想说，他吃了安眠药之后，我是把他推下去，他就会死于轨道上面被摔死。对，可是没想到。前面的行为第一阶段行为做完之后结果就怎么样发生了，他就安眠药过敏就死掉了，这就是所谓的结果提前发生，结果提前发生那结果提前发生的因果流程说我还没有学，他们还没有讲呢，到后面再讲，再说我说在一起讲，可是自从有了客观规则之后呢，这个案子你会怎么处理啊，在假的犯罪计划里面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发生结果了？有啦，那这个结果发生是不是跟他下药有因果关系？他因果关系是啊，没有错。可是怎么样？你们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有啊，不可以在他人的水杯里面下药。对，然后风险有没有实现呢？ 风险实现里面第一个判断是有没有重大因果流程的偏离的问题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是不是事实上面发生的这样一种因果流程，已经依照大家的经验法则，客观的依照大家的经验法则都没有办法预见得到。对，那你说题目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了，暗示你说这个对一般人员这样的剂量的安眠药是怎么样不足以致死的，是根本就不会死的，只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特殊体质，所以他吃了这个安眠药之后就过敏就死了。对，可是这个特殊体质如果说行为主管上面不知道没有认识，那大家也没有办法认识，这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重大因果流程偏离，所以这个时候呢，结果的发生在客观上面是不可归责给行为人的下安眠药的行为，那你说行为人家就不处罚啊、哦？他着手了吗？你觉得他在哪着手呢？着手要怎么判断着手啊？依照现在的主客观综合理论，对不对？再依照以什么为背景，行为人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为背景，依照他的犯罪计划，下安眠药是跟构成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行为吗？不是吧？那后面那个部分吧，所以这时候还没有着手啊，还没有着手的话，那怎么办？杀人罪有处罚，预备犯，所以下面要做成什么结果？可是那个死亡结果我刚才讲过是不可归责的、啊，所以但也没发生，所以你就只能够负什么杀人、预备杀人、杀人罪的预备犯这样的责任而已。对，因为那个结果的发生是不可归责给甲的。好，那桥多案是什么意思？桥多案就是说呢，啊、都很无聊啊，在我们这边哪有什么桥墩啊？对啊，我只是想象说，哦，德国那个海德堡上面那个有这个桥墩，是用那种砖块做的，有100年的历史，走在上面有咔咔咔那种桥墩，大家有看过吧？那种黄色、土黄色的。甲呢是把一个人从桥墩上面推下去，希望呢他会被推到水里面，然后就溺死了。结果没想到呢，他是撞到那个桥墩，然后被撞，然后头部受到重伤了就死掉，所以他是落水生前落水死亡。对，假设这个案子好了。那这个案子来看的话，你们觉得会有什么重大因果流程错的问题吗？去想想，假把一个人从桥墩上面推下去，就那个人被桥墩，因为撞了桥墩就脑震荡死掉了。假推下去桥墩的行为跟他最后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这边讲的当然是条件因果关系的、啊，有啊，你不推他怎么摔下去，然后撞了桥墩而死？对，所以有条件因果关系，对不对？是不是也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啊，你不可以把人家随便从桥墩上面推下去吧？对啊，那会有可能会死掉的。现在问题来了，他原本想象的是他会溺死，就没想到这时候是撞到桥墩而死。这样一个事实上面跟他原本主观上面想象的因果流程是有动态的过程嘛，对不对？产生了落差，这叫因果流程错误。这种因果流程错误有没有办法透过客观规则来解决？你想一想，哦，那跟这个有关系的应该就是重大因果流程的偏离咯，对不对？也就是说这是不是一种客观上面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见得到的事情？这个案子是吗？你自己当原告看看，然后当那个被告看看，然后你把一个人从桥墩上面推下去，你希望的，你心里面想的是希望他溺死啦，就还是被撞了桥墩而死的。如果说你有预见得到说那个桥墩是凸出来的，他有可能被撞死的话，只是说你心里面想说啊，他应该是溺死的吧？那他到底是溺死的还是被撞了桥墩而死的？这个点是重要的吗？你觉得有差吗？你想杀人，然后把一个人从桥墩上面推下去，就他不是溺死的，他是撞了桥墩而死的。你觉得这是重要的吗？这样的偏差，事实上跟主观上面想象的那种偏差是重要的吗？问题点都是出在这里啊。这个部分，如果你采客观规则理论，想要用这个东西来判断这个案子的话，你就会说什么呢？你就会说，哦，依照经验法则，把人从一个有桥墩，而且那桥墩是凸出来的情况底下，把推下去的话，他是有可能会撞到桥墩而死的。这个部分不是什么偶然的事实，所以说呢，这个部分还是有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还是有实现法，所以客观上面还是可以规则的。对，你就会这样说。好，那以上是一些重大因果流程偏离的问题。那因果流程错的问题呢？为什么讲义上面顺便所说的是部分解决？用这个东西，这里所说的那个重大因果流程偏离去部分解决因果流程错的问题呢？因为这一边的风险实现里面所讲的这个重大因果流程偏离，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它是一种客观，也就是说，必须要是依附在经验法则上面的一种偶然性的事实。可是有时候因果流程错的问题不是只有这样子，它有可能是哦，这个行为依照经验法则判断并不是偶然，但是有可能还是不可以把这个结果归责给行为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只能够部分解决。那这个部分我们等到因果流程错误的时候再说。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排除风险实现。 我们来看一下十六页这边的一个96年的律师考题。大家看，如果是这一年考试的时候呢，然后遇到这个题目呢，大家在心里面都会偷笑。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说甲跟 A 呢有结仇，反正都是结仇啦。然后最后呢，买通黑道分子将 A 杀害。那某一天呢，甲呢去持款前往 B 宅洽谈杀 A 的事情，然后就 B 呢是拐去往 B 港出来，就不想这个事，当场就拒绝。OK， 这个部分是在公办如果问题啊，但是以后再说，也不是这些重点。甲在转往 C 宅，然后请托呢获得 C 手肯之后呢，交付手枪一把。然后某一天晚上的 C 呢，就持那个手枪就到 A 宅去，本来想要翻墙入内，就发现有巡逻车经过，就跑掉了。对，这样看起来像考中止犯的问题嘛，对啊。但是甲还是没有死心哦，他就说呢，某一天晚上呢，暗中就把 A 所驾驶的那个刹车系统破坏掉，导致说 A 开车路经产业道路的时候呢，刹车的事情就翻覆，甚至受重伤。就这个时候呢，路人呢就把他打电话送救护车到医院急救，结果大家已经开始闪亮了。救护车呢在途中因为闪避某个违规机车，就撞到电线杆就翻了，然后 A 当场被压毙。问你甲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啊？大家看到救护车翻覆，然后就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很少有考题会跟书上面出的例子一模一样，知道吗？通常书上面出的例子是我原本完全不懂的照抄出来，但是这个案子看起来好像老师处理好像还蛮好心的。那下面是一个参考的范例啊，就是说你一样啊，还是他问你说甲要负什么责任嘛？那这个案子里面呢，就是很典型的，甲有一大堆的行为。他前面去买通杀手，就杀手不咬他，就这时候呢跑到人家家里去，还没有进入房间里面就翻墙的时候就被警察经过，然后就逃走了。对，然后后来就，所以他基本上有三个行为。对，那你三个行为当然要分开审查。所以这边建议这个题目不建议大家用那个所谓的犯罪间接器答题方式，就是你不要在那边说构成任何事性，然后违法性，然后罪责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写成一团。所谓的写成一团，就是在答题上面这边所说的，因为有三个行为要检验嘛，那你先检验那个破坏 A 车刹车系统的行为啊，看起来是不会成立200cc以上的杀人既遂罪。所以你在下笔之前，你基本上你心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定论。在考试的时候，你下笔之前你心里没有定论，你不能说你下笔之后的时候你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你就会很难写。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觉得时间来不及了，然后你又很犹豫，那你一定要赶快抉择，不然你真的会时间来不及，你就要赶快，要想有就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就赶快选择。对，这时候你以后再去考场你就知道这种心情。然后呢，这很好笑吗？好，客观上的 A 已经死亡了。那如果说你没有破坏刹车系统呢 ，A 就不至于会送医发生车祸死亡。所以呢，破坏刹车系统行为跟 A 死亡的机会之间有条件因果关系。对，你要写条件因果关系，有一个不然不知道说你审查的是什么因果关系。那审查因果关系之后，大家就要审查的各种规则啦。那 A 破坏刹车系统是制造他人死亡的这样的不被允许的风险。对，不能说是制造他人的。就是制造发出不允许风险，那不知道是哪一种风险，是制造他人死亡的，而且是因为刹车系统失灵翻覆而死亡的风险。但是你所实现的是什么呢？不是因为刹车被破坏刹车系统所以翻覆，是刹车系统失灵所以翻覆的风险，而是被人家撞翻的风险，就是死亡是这样的风险实现关系。所以前后两个风险实现关系呢，在客观上面依据经验法则是没有办法连起来的，就是说欠缺相当性啊，是一种偶然性的事实。而且这个情况底下，依照一般的客观上面的也没有预见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所制造出来的风险呢，跟后面的死亡的风险实现关系、欠缺风险实现关系。所以客观上 A 死亡这个结果没有办法归责给甲的这样的破坏刹车系统的行为，对。基本上就是在考你这个部分而已，对。好，可是这一点，这个命题的前提要件是，你身受重伤，依照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死掉的。如果说你身受重伤的话呢，即便说他没有当场被人家撞到，然后你送到医院去，还是会死掉。这个部分你就直接论杀人既遂就是可以的，知道吗？对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属于自私啦，对啊。好，那这是第一个，对。好，但这边顺便说，在既遂犯罪的时候呢，如果有结果发生，你要先审查既遂犯，既遂犯不成立之后再审查未遂犯，对。那如果你怕麻烦，例如说一看就知道说结果没有发生啊，你可以直接就开标题，开那个二的标题，它有可能会成立杀人未遂罪，然后在那个标题下面的第一行要写第一个字之前，就告诉老师说。哦，本题因为他没有发生死亡的结果，所以非既遂。然后再接着，尽管死亡的结果在客观上面不可能， 去审查未遂犯，对，这样会节省的时间。对，好，那前面的既遂犯审查完了，当然还有未遂犯的问题啊，对啊，那个死亡基本的客观上面是不可讳这个讲没有错啊，但是他有没有杀害故意，有没有着手都有啊，所以他还是没有其他主确违法跟罪的事由，所以他还是会成本罪。对，这个是比较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把它写成一团的写法是这样写的，但是你写成一团也要让老师看出来说你心中还是有那个继承体系，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看那个答题，答题顺序上面是不是还是依照客观、主观，然后没有主确违法自己的事由这样写下来？还是他虽然写成一团哦，但是他还是看得出来有那个体系在里面，他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把那个结构、那个标题、违法性的构成那些罪责把它们写出来而已。对，但是他基本上他论述还是呈现了一个既定体系的关系。对，所以如果说遇到这种题目很多行为做很多行为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就是节省时间的话，你可以写成一团没有关系，但是你还在让老师看出来说你是一个有学过反正解体系的学生。好，我们把十七页这个讲完再下课。第二个要判断是说呢，就是所谓的规范保护目的的关系啊。对，那这个部分呢，很多人呢在念书的时候呢会觉得说他怎么会跟那个第三个阶层的嘛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呢好像很像，看起来啊好像很像，差别在哪里啊？这边我们所讲的那个风险实现关系里面，这个风险并没有在规范保护目的内实现，那个规范的规范指的是那个注意规范的意思，就是注意规则，它不是刑法的构成要件，它是隐藏在某一些非刑法领域的构成的一些规则，例如说刚才我讲过的医师规则或是建筑法规的里面，它不是刑法271条的那个杀人罪构成要件，或者指涉是311条的，不是整个刑法那些构成要件，它指涉的是一般的行政法规或是非明文的注意规则。对，那为什么说风险必须要实现，风险的实现必须要是在那个注意规则的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呢？那是因为你要这样去想，不管是那个东西行政法规是不是立法者制定出来的，例如说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这个东西是不是立法者经过立法院经过立法程序立法出来的都不管，重点是我们在制定每一种法规或是要求说每一个行为人去遵守特定的注意规则的时候，都会有个想象。怎么想象呢？我如果设了这一条规定的话，我应该就可以避免某一种情况的事情会发生，他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禁止超速，他是想要避免什么样的结果啊？因为超速，你超速之后就没有办法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对不对？然后呢，忽然突发事件出来的话，你就发生交通事故。禁止超车，违规超车也是一样，在这个路段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能够违规超车，不然有可能因为超车，然后呢，站立不及，然后就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每一种注意规范，在它制定的时候，都有想要避免的那一种情境。立法者脑中呢去设想那种情境是怎么样的情境，可是如果你的风险实现不是依照立法者所想象出来的这种情境去实现的话，而是跟这种情境不一样，那表示说你的那个风险就没有在这种规范目的里面被实现的。但是讲的抽象啊，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在十七页上面有一个物性绿灯案，有没有？A 骑机车然后闯红灯 ，A 闯红灯。就另外跟在 A 后面的这个机车其实 B 呢，他想说、哦、前面都走了，那应该是绿灯的吧，对，就跟那个闯过去，结果呢后面那个 B 呢就很衰，他就被自己所驾驶的卡车给撞死。对，假设这个案子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A 的刑事责任， A 闯红灯嘛，对不对？ A 闯红灯， OK， A 闯红灯跟最后的 C 死亡的结果， B 死亡的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乍看之下是有，算这种条件我已经很离谱啦，就是说你自己闯越红灯，就竟然引发后面的被以为说现在是绿灯，然后就跟着闯过去。我觉得应该是行人比较会发生这种情况吧。你看到有人走了有没有？然后就跟着一起走过去，就没想到走到一半的发现说：天哪，我被困在路中央了！因为那时候就发现是绿灯，大家在笑，一定在想说你一定是这样。对，好，不管他，反正 A 的那种误认。A 闯红灯的行为导致 B 产生误认，误认是红绿灯，然后就跟他一起走，这是有条件因果关系的。对，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有条件因果关系有时候还蛮牵连蛮广的，还蛮离谱的。对，所以要更为的来限制它。对，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去想啊 ，A 闯红灯有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有啊，是什么风险 ？A 自己闯红灯，他自己有没有可能被其他人撞？他就会被其他人撞，或者说什么其他人会撞到他，对不对？然后受伤，对不对？所以禁止闯红灯，这里的禁止闯红灯的规定就是这里所说的规范 注意规范，就这里所说的注意规范。那禁止闯红灯的这样的注意规范，它的保护目的是什么呢？所谓保护目的，就是说他在设立禁止闯红灯的时候，他所想要避免的那种情境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闯红灯，然后别人会跟你产生擦撞，然后产生交通事故，对不对？而不是为了要避免什么，后面的骑士会因为你闯红灯，然后相信说现在是绿灯的，然后就被别人擦撞，不是要避免后面的骑士产生因为误信，因为你闯红灯，然后误信说啊你也是现在是绿灯，然后就被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对，所以你要先去审查说规范保护目的是什么东西。你要用这个东西排除行为的规则 ，OK 啊？可是你要先有它有审查步骤，你要先确定说这个注意规范想要保护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它想要避免的因果流程是长什么样子。就这个题目来看的话，它想要避免的是 A 自己闯红灯，然后去跟别人相撞，而不是为了避免后面的人因为看到 A 闯红灯，然后就误信为绿灯，然后去跟别人相撞。所以到底有没有在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首先前提是取决于。到底规范保护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规范保护目的解释的越来越宽，那表示什么？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规范保护目的内啊。例如说，你会这样讲：禁止闯越红灯的规范保护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哦，如果你规范保护目的这么宽的话，那这个案子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实现在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有啊，你闯红灯，结果呢，你也发生交通事故啦，不是吗？所以这时候呢，就有在风险就有在规范保护目的内实现。可是如果你的对于 A 禁止 A 闯红灯的规范保护目的解释的比较窄一点，把解释成说禁止 A 闯红灯的规范保护目的就是为了要禁止 A 自身与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产生擦撞这样的交通事故，如果你的规范保护目的是设定在这个样子的时候，那 B 就误信到说呢，这个时候是绿灯，然后跟他擦撞，这个时候呢？B 所产生出来的不能实现这样一个具体的因果流程，没有在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可归的给 A 的这样歧视这样的行为，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呢，在确定，所以这个东西呢比较难用，比较难用的原因是因为说你要去解释到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它的规范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要先确定下来，才能够进一步去确定说那风险是不是在这个规范保护目的之内被实现了。我们再多举一些例子好了，再是双骑士案，两位骑士呢一前一后呢鱼贯而行，然后结果两个人都没有开灯，所以前面的骑士呢看不到来车，就与其他车辆相撞死亡。前面的案子是后面比较衰，这案子是前面比较衰。他衰在哪里呢？他就说，如果后面骑士开灯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前面那个人跟其他的交通事故发生碰撞。那就要去想啊，哦，所以是后面的骑士没有开灯，后面骑士没有开灯，他违反注意义务，他应该要开灯，但是没开灯。所以导致说他没有办法照亮前面的骑士，没有办法照亮前面骑士，他就导致前面骑士因为深陷黑暗当中，然后他没有看到前面的骑士被撞伤。这个案子里面呢，后面骑士没有看到的行为跟前面的骑士被撞伤的行为之间当然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他跟你说，如果你有开灯的话，你就可以避免碰撞，对，所以还是有条件因果关系。那你们知道发生不同学风险，后面骑士没开灯，有啊，你应该开灯，违反注意规则吧？结果你没开灯，知道发生不同学风险，可是你就要去想啊，禁止。为什么要求说你要开灯？在夜间骑脚踏车的时候要开灯啊？跟前面那个是差不多的道理啊。对啊，就是为了避免你没有开灯的人自己去跟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产生擦撞啊，不是吗？对吧、啊？去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不是为了避免什么前面的那个人会被你照亮，然后五煞一样被你照亮，然后就不会被别人撞。当然不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没有在规范保护的范围之内，所以不可归责。对，好，这是双骑士啊。然后第十八页。闯越平交道这个案子呢，就比较争议一点。对，他说呢，行为人讲了闯越平交道，就途中呢因为爆胎啊，就那个卡车子就卡在平交道上面，就没有办法动，就火车自强号那里过来了，就被压，然后就他就重伤，就乘客已死了。为什么不说假死了？假死就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他要问这个结果为什么这个不用，所以要假是重伤，然后呢已死掉了，所以要有人为这样的死亡结果负责。这个题目还有可以写下去。那大家就会问说，哦，那你自己闯越平交道，结果导致乘客已死亡，这当然条件因果关系啦，是没有问题的。你在每个案子都要这样按部就班去审。那甲呢，有没有闯越平交道？有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啊？有啊。那为什么要禁止你闯越平交道？这个可能解释就见仁见智啊。禁止你闯越平交道是为什么？因为你闯平交道有可能被火车撞上去，不是吗？ 对啊，如果你解释这么宽的话，那这个案子就是在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的，对不对？因为他虽然是因为爆胎没有错啦，可是因为你规范保护目的是有可能会因为闯力比较大就发生在平交道上面被火车追撞，然后发生交通事故。那我管你是爆胎还是什么，还是去看什么殡葬西施，然后不专心，然后被撞到都不管，只要你闯力比较大发生交通事故被火车撞上了，都是我想要避免的方，都是我想要避免的那一种情况。如果你是这样解释的话，那当然这个案子里面可不可以规则就可以规则，因为还是在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对。可是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子，超车爆胎。这一次他不是闯越平交道，这一次他是在禁止超车的路段去超车，结果因为轮胎有瑕疵，所以在超车途中爆胎。那爆胎之后他没有办法控制，就发生车祸。等于说他超车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啊。他这样讲就表示说他超车技术没有问题哦，他只是说这里不可以超车，让你超车，但是超车技术还不错啦，只是说那个轮胎有瑕疵的关系，所以爆胎，然后产生车祸。这个案子里面呢，依照目前现有文献的说法，就会说，那禁止超车的保护目的是什么？有可能因为在这个路段里面呢，如果说超车的话呢，有可能跟对向来车的安全距离会很小，对，所以你就来不及反应，然后就会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而不是为了要避免说你会超车之后呢，有可能会爆胎，然后呢产生这样的车祸，你有可能这样解释，那你就会说，那这个案子呢，跟闯越平交道案两个都是违规行为，都是不会爆胎的关系。那为什么上面那个就在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那下面这个就不在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呢？理由就在于说，那个规范保护目的你要解释的多宽跟多广的关系啊。因为上面的案子说，你只要闯越平交道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避免你任何交通事故，包括爆胎在里面。可是下面的案子禁止你超车，并不是为了要禁止你，并不是为了要避免那一种开车技术很好，然后在途中忽然发生爆胎这样的流程出现。对，所以还是在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外。对，这、就是目前的文献上面的见解是这样子处理它的。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还有风险实现呢，还有两个部分，就是合法替代险，就是结果避免可能性，还有风险升高以后的这部分，可能就到下课再说了。那下礼拜呢会有新的讲义，就是会有第三回讲义，那到时候再会发给大家，然后记得把第二回讲义也带过来。好，那今天就先到这。 这礼拜五不上是不 是？是吗？ 这我不太知道哎、 欸，好像不是啊。 应该要查一下。 礼拜五好不算了。